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夏立军的散文集《时间的压力》中的《一个人的仪式》。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歌德的剧本《铁手骑士葛兹》改编的戏剧故事。 夏立军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于山东沂南，现居山东日照。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曾任中学语文教师十多年，后任职媒体。夏立军主要写散文和小说，发表过小说《天堂里的牛栏》《草民康熙》等，出版文集《心中的风景》《时间之剑》等，曾获中山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时间的压力》中的散文题材都比较特殊，基本上都是写历史人物的，和现在很多作家写散文下笔无节制，动辄数千上万字相比，《时间的压力》中的文字绝不拖泥带水，它是干净利索、剥皮见骨的，时有水落石出之效，通情而又达理，读来简洁畅快，而又时时让人警醒，颇费思量。 为了《时间的压力》，夏立军积累了几十年，他五十岁后只能专心于写作，耗时多年也就写成了《时间的压力》一部书，常常一文竟需耗时半年甚至一年。写这样的文章没有相当学养是不行的，这样的作家可说是学者型作家了。当然夏立军追求的是文学表达，他的时间差不多都用于钻故事堆了，这年头谁还能花多年的时间才写一本书啊。当作家越晚越好，这话用在夏立军身上是合适的，像《时间的压力》这样的书年轻时还真的写不了，他真的需要作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才能与古人平视，能体贴对话，甚至能做古人正友。 有两个大的没法再大的尺度笼罩着这组文章：时间、人性。时间没有重量，却有压力，它淡漠冷酷，却又生机勃勃，永远上演着摧毁与诞生的游戏。古人就在我们的对面，他们不再掩饰自己，不会回避我们的眼神，而我们却常常对他们视而不见，或者是不敢正视。 没有人能够不承受历史的风霜，观察历史，思量古人，擦亮时间这面镜子，还是为了反观自身。夏立军提出了一个时间单元的概念，读其作品，你分明感到那时间不仅是有压力的，亦是在深沉呼吸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时光如此慷慨又无情，它让每一个人都能变成有闲说玄宗资格的白头宫女。在时间单元的转换里，你若有能力将古人作为审美对象，亦应能将自己置于那个时间单元。时间的压力给了我们生动的在场感，我从中看见了古人的生动眉眼，自己也在历史的场域中随古人挣扎浮沉。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夏立军的一个人的仪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返回山东的路上，我特意绕到上海去拜谒夏允彝、夏文淳父子墓和陈子龙墓。多年了，明清一代之际的陈子龙和夏氏父子，尤其是少年夏文淳，最令我难以释怀。 知道这三个人的人已经少之又少，去扮演他们目的的计划干脆不跟任何人提及，起码能免掉解释的麻烦。 来到佘山镇广富林村，陈子龙墓就在湿地中间一块略高的台地上，一圈围墙围成一个墓园，园内生满翠竹绿树，坟丘很低，基于地平，几块石碑立在周围。这是隔着高高的栅栏门看到的景象。我进不去墓园，门上挂着锁，不能到墓前凭吊一下，不能读一读那些碑文，心有不甘。村干部安慰我说，隔着门看看就行了，进去看也就是那个样。独立栅栏门外，我望了望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陈子龙啊，你虽是大英雄，却不能为当代人带来经济效益，所以注定要寂寞了。我打量着这道门，然后手脚并用翻过了栅栏，这回把该看清的都看清了。绕坟一周，揣摩碑文，拍照默哀，原路退出，离开佘山镇，来到了小昆山镇荡湾村。 夏氏父子墓坐落在村北开阔的田野中，守墓人打开门后就走了。墓丘上遍覆翠竹，墓前有九株合抱粗的香樟树，枝叶繁茂，颇有蓊郁之象。父子俩葬于此已有360年了。1645年，也就是清顺治二年9月17日，夏允彝抗清失败后在家乡投水殉国。1647年9月19日，夏文纯在南京遇难，行刑方式是斩首。夏文纯拒绝下跪，刽子手只好从汗下一刀抹其喉。父殉国时虚岁50，子就义时虚岁17，他们以近似宗教的虔诚先后献出自己的生命，生命成了他们向故国山河所能奉献的唯一祭品。有人拿后来的民族融合的事实来否定他们这类人的伟大，这是极麻木、极浅薄、极无聊的实用主义。我盘桓良久，不忍离去。这里和陈子龙墓园一样，一片寂静，在我到来和离去的全过程中再没见到一个人。在碑前站好，垂手合眼默哀，举行着只有一个人的仪式。 翠竹无声，香樟无语，他们似乎在和我这个远道之人一起默哀。默哀进行了多长时间我不知，一阵风来，自从空中压到脚底，香樟树叶、竹叶及墓园内所有植物的叶子飒然作声，仿佛300年前的凄风苦雨骤然而至。我忽然悲从中来，禁不住张开喉咙放声大哭，热泪长流。整个清代对夏氏父子墓一直是保护的，乾隆时还对这些抗清义士予以表彰，统治者没有让自己陷于麻木状态，后来极麻木的事竟让新时代的汉人做了。1955年4月，荡湾村民盗掘夏墓，打开夏允彝棺椁，掘出墓志铭一方，印章2枚，松香布数匹，还有折扇、扇坠等物，大多被村民分享。极为宝贵的手稿一卷、线装书10余册当场损毁。 又回到小昆山镇驻地，忽见一个路标，指明前方是二路读书台遗址。二路是谁？近代才子陆基、陆云兄弟。经询问，果然是。二路是小昆山人，当地与他们有关的景点有很多处，都是热闹的地方。才子到底比英雄可爱，我是奔英雄而来的，就不到才子那儿凑热闹了。忽然又想到夏氏墓园里的那些鸡鸭，守墓人在墓园里养了不少鸡鸭，他们在坟营背面的丛林里组成一个鸡鸭帝国。我的突然而至的哭声，那些鸡鸭该听得最为真切，不知吓着他们没有。我痛哭的时候，忘了天地宇宙，也忘了这个鸡鸭帝国。对英雄来讲，他们倒的确是麻木的。 好了，夏丽君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时间的压力》中的一个人的仪式，我们欣赏完了。由于文中提到的夏允彝等人对今天的听众来说可能较为陌生，所以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夏允彝1596年生， 松江华亭，也就是今天上海松江人。夏允彝生活在明清更替之际，他是万历46年1618年举人。崇祯初年与同郡的陈子龙、徐福元等人结成己社。崇祯十年1637年，夏允彝中进士，后任福建长乐县知县，能体恤民情，革除弊俗。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福王在南京监国，任命他为吏部考公司主事。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进攻江南，夏允彝与陈子龙等在江南起兵抗清，兵败后于同年9月17日投水殉节，时年50岁。夏允彝自杀是仪式性的行为，包括儿子在内的亲人都亲眼目睹了这个惨烈的过程。他的儿子夏完淳目睹了父亲的刚烈死状，他也更加坚定了必死报国之心。 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自幼聪明，有神童之誉，五岁知五经，七岁能诗文，十四岁随父抗清。其父殉难后，他和陈子龙继续抗清，兵败被俘，不屈而死，年仅17岁。他慷慨赴死的过程，在刚才夏立军的文章中已经简要提及。著名诗人柳亚子曾写诗题夏内史籍：悲歌慷慨千秋写，文采风流一世宗，我一年华垂二九，头颅如许赴英雄。夏立军在一个人的遗世中简约地写下了夏家父子本可惊天地的爱国事迹，以非常克制的态度写了1955年发生的事情。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人性。人类史极其漫长，人类从兽成人，其性质变化何等巨大，但若检视最近数千年这一时间单元，则令人顿生感慨，人性变化何其缓慢。将商鞅、屈原、司马迁等人的人性比之今人，难说有质的变化，不必说更小的时间单元了。这正是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得以成立的人性基础，亦是今人理解古人、古人理解更古者的人性基础。 贴着人性写，这往往是对小说家的要求。其实好文章都要贴着人性写，关键是能否养成贴着人性写的能力。夏立军一再把自己放进一个一个时间单元里，从那头钻进故纸堆，又从这头钻了出来，疼痛感淋漓满纸。古人之痛，今人之痛，化为一个痛。明天我们继续欣赏时间的压力中的其他散文。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歌德的剧本《铁手骑士葛兹》改编的戏剧故事。铁手骑士葛兹在历史上实有其人，经历非常传奇，歌德对他很敬仰，写了这个剧本弘扬他的事迹。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很久以前，德国名义上是统一帝国，其实高级教士和诸侯们都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是在相互争斗的时候才拉拢皇帝，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一天，在弗兰肯的一片小树林中，一位骑士装束的人正和当地的穷牧师马丁聊得火热，骑士的侍从格尔格则趴在林旁的小路上，注意地听着远处的动静。马丁牧师谢绝了骑士递过来的酒杯，看着骑士开怀畅饮的样子，牧师叹了口气说：哎，做教士真难，清苦、禁欲、顺从这三条戒律，把至善至美的冲动本能看成了罪孽。骑士同情地点点头，劝牧师干脆披上铠甲，用枪剑伸张正义。两个人谈性正浓，